凤凰九肯母，这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推荐到的一首歌。这是一位学西洋棋出身的年轻人，他用时尚的现代元素混搭了湘西凤凰的民族特色，写成了这首歌。歌曲当中还特别用凤凰特有的苗语来诠释当地的民俗文化。凤凰九肯母其实就是凤凰欢迎你的意思。 名字叫做凤凰，青色的石板小巷铸造着褐色城墙，诉说着苗疆的沧桑。一秋夜中庆梦来看狗巴鱼马萨罗达本内无催中秋节一条弯弯的小河，灵魂的透彻清澈，它的名字叫做沱江。江边的吊脚楼上依偎着苗家姑娘，唱的是何时会晴朗。一九月九天梦那颗狗巴鱼马萨罗达但没胆脆还不锁裂，那颗狗巴鱼马萨罗达那颗狗巴鱼马萨罗达不内无催中秋节，那颗狗巴鱼马萨罗达是我的出山山，直到秋天不再柔难只色就天 想问为什么

忐忑徘徊，执着等待，我要穿过这海，灯塔的光就在彼岸。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首《灯塔》记住黄妈的，但是其实这首歌并不算完全意义上黄绮珊的原唱，因为它是根据韩国的民谣改编，更早的版本可以追溯到美国最脍炙人口的一首宗教歌曲。黄绮珊把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的填词和创作，也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。习惯哇一声有一种赞叹之后，又莫名羞涩起来，沉浸在音乐里的时候，就会下意识地去找口袋的那个杨宗纬。他选了一首那英的歌《长镜头》，这首歌是蔡健雅做的曲子。那英录的时候刚好喝了一点酒，有一点云里雾里的状态，录完第一遍的时候就发现外面的蔡健雅已经泪流满面，然后就用了这一版微醺的状态，哀而不怨，这一点其实也是杨宗纬的声音特质。

姑娘应该不用多说，因为这首歌的流行，现在的这个高速公路上也会特意留下通往楼兰的标志牌。一杯美酒也是一首民族风情的歌，很多人唱过，有美声版的，民族唱法的，也有两种唱法混合的。神剧忐忑的龚琳娜老师在十年前也唱过这首歌，回忆一下这首老歌，于静《楼兰姑娘》。 最美丽，爱情绝对是个奇迹。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。 还记得那个夏天，爸爸的后背，露天的老电影。 回来吧，回来，我们一起工作。 我还记得绿皮车的轰鸣，告别的人群，你转过身去的背影。我还记得他的第一声啼哭，你眼角的泪珠和嘴角的微笑。 我们在时光上行走，我们在音乐里回首。 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李健还有杨宗纬，这两位都属于婉约派的歌手，会选择伤感而动情的歌。长镜头这是属于杨宗纬的，李健呢选择了一首车站，似乎要把走心的歌路进行到底。这是一首很老的苏芮的歌，也是这首歌让女歌手在当时台湾的地位大为提升。因为过去女歌手只能够唱一些软性的阴柔的小调，但是苏芮的歌呢却唱出了比男性更加阳刚的歌曲。这是85年飞碟为苏芮灌制的唱片《友情天地》，另外还有一张专辑叫做《车站》，这是他的主打歌。这两张大碟也是集合了台湾当时最优秀的音乐工作者，来听听。 车站就像舞台，有聚散悲欢，每个人的脸上表情在替换，有人无意留恋，有人心挂牵，只有我茫然，茫然站在路的两端。 过去已经遥远， 现在却短暂，疲惫不堪的情绪已经被打乱，随着列车缓缓带不走思念，你依然藏在我心里，请你查。 人生总是常往返，想要留恋难， 别去了又来，只有空遗憾。 只见人群还不断在涌向彼岸，因为好梦永远在另一端。望着两轨列车没有交叉点，前途平平无幻，往事梦一般， 带着多少期盼不敢回头望， 人生总是常往返，想要留念难，别去了又来，只有空遗憾。只见人群还不断在涌向彼岸，因为好梦永远在另一端。 叫无奈的感叹， 其实每一次的相遇都是非常的奇妙。比如说在我是歌手之前，你很难把韩国人郑淳元和张学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其实他从20年之前就开始听张国荣、听张学友他们的歌，甚至是用韩文的谐音学会了很多他们的歌，包括粤语歌。 你人心上秋意浓，酒情绪万种，离别多，叶落的季节离别多，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